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借助来说十善业道落实在五根啊定根上。定根能摄心正住，相应不散。昨天我们说了这个修道有正住双修，不仅仅是净宗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乃至于世间其他的宗教，甚至于世间法啊，都有啊主修的与助修的啊。我们现在一般讲选修的啊，有主修的，有选修的。那什么叫定？我们这个心呢，定在这个修学法门上，决定不轻易改变。对佛法其如到一个相当深的程度，他才真正理解佛所说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所以我们选定一门之后，真正能做到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这个定就有根，有根它才能成长，才能够开花结果。自古以来修学没有成就的人，最严重的毛病就是没有定根，他心是浮动的。用现在的话说呢，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，看到这个也喜欢，那个也喜欢，样样都喜欢，多方面的兴趣。于是他的精力分散掉了，时间分散掉了，所谓是门门通啊，是门门松啊，都涉及到一些皮毛，都不能够扎根。因此我们一定要懂得广修多闻，不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。经常 常劝导我们广修多闻，是对谁说的呢？对化身菩萨说的。那个时候应当广修多闻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不可以，只能一门深入，一个门，一法。那我们今天选择的这一法是净宗，尤其是净宗持名念佛这一法。这一法里头要生起定根实在不容易啊。为什么呢？四太简单了，人家不容易相信，理太深了，很不容易透彻理解。可是它的效果非常显著，连不认识字的人真正能做到老实念我们常常提起这个 地贤老和尚早年那个徒弟锅炉匠啊，人家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啊，什么都不会呀、啊。啊，老和尚就教他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哎，他能老实念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这个人了不起。老师传授这一句佛号啊，他是信静念定慧呀、啊，五力具足。啊，他相信老师的话，他不怀疑。啊，老师叫他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就再念，这是精进啊。真的是二六十种念念不忘佛号，念力成就啊，一心专注，什么妄想都不夹杂，定力成就。所以人家能够在三年多就成功了啊，往生站着走的啊。他是不是三年之后正好他寿命到了？我想决定不是啊，而是什么呢？功夫成就了。许许多多念佛人往生，不是寿命到了啊，功夫成就了啊，提前走了啊。像宋朝的迎客法师啊，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他还有十年阳寿，他不要了，他说我现在就跟你去啊。那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这就是自己还有寿命不要了啊。那么一般功夫到这个程度都会走，绝对不会呀、啊、留在这个世界。那留在这个世间呢，只有一个条件，他还有度化众生的缘分啊。如果有度化众生的机缘，不可以走啊。如果没有这个机缘，立刻就走啊。佛菩萨示现在世间，住世时间长短与自己毫无关系是看化缘，就是教化众生的机缘啊，有缘就住，无缘就走啊。来去自由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。我们自己修成了，一佛如是啊。所以这个定非常非常重要。选择这个法门，选定之后决定不疑惑啊，一定要专注啊。你看最近从中国来了很多这些团，有不少同修啊都问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啊，我们专念一句佛号，专受持一部无量寿经，能往生吗？啊，好像怀疑着这个怎么太不够了，太少了，啊，所以有些法师说这个不可以，应当要受持许许多多经论，啊，都提出了问题，啊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连信力都没有啊，信根都没有啊，那怎么能成就呢？啊，就关键。在此地啊，那我们从弥陀经上读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，还要修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，你才晓得这个科目的重要啊。弥陀经上开出的科目前面三科没有提到啊，四念处、 是正勤，是如意足。由此可知，前面三颗是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一定要完成，没有前面三颗就没有根呐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信经念定慧这五种根是从前面三颗那个基础上生的根啊，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出来劝勉同学啊，念处正勤神足不能不重视啊！你要不重视的时候，你就没有根了。啊，那么我们学佛的人，楞严呢，观察，许许多多，不仅是在家同学，出家同学，甚至于出家几十年了。听到外面一些东西，心还动摇。啊，还犹疑不决。这是性根没有啊。啊，我们提倡无量寿经。这个会一本。稀有难逢啊，我们遇到啊，确确实实是大乘经典里头的第一经啊，这个汇集本呐、啊。啊，那么最近这一两年来，有不少人有组织的。来反对啊，不少同学来给我说啊，我告诉他们，他不是反对汇集本，他是反对我这个人啊，我要不提倡这个汇集本就没事啊，我提倡哪个本子，他就会反对哪个本子。他是对人，不是对那个事的，这要搞清楚。啊，对人，这是所谓什么？树大招风嘛。啊，惹的这些麻烦嘛。啊，确确实实，不少人呢。为这些谣言生起疑惑了啊，信心动摇了啊，我绝对不会动摇的啊，我说整个世界上人都不相信，我一个人还相信啊，我绝对不会动摇啊、我在这个经本上深受利益了，我怎么会动摇呢？啊，而且这个本子老师亲自传给我的，我相信老师，我对老师有决定的信心啊，老师才肯把东西传给我。我们同学那么多，他为什么不传给别人？尊师重道啊！啊，我没有别的能力，就是从小学了这么一点。啊，对老师尊敬，对老师不怀疑。啊，即使有怀疑的，我直接向老师请教。老师给我解释， 啊，我不会轻易被别人动摇了，啊，这是我的长处啊。啊，我在过去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也曾经有过两三次这种疑惑的问题，我向他请教。啊，有些是对老师诽谤的，啊，我向他请教。啊，有一次是经论上的问题，啊，他所说的我没听到，从前没听过。我问他，是他自己的意思，还是经典里面有依据？啊，他告诉我不是他自己意思，经典上的。那我们读经太少了，啊，经过他指点出来，我们才晓得，字字句句都是由经典做依据啊。啊，决定不敢妄谈。所以我们对于老师这种信心就愈加坚固了，啊，这个道业才能奠定一点基础，啊，所以我常说，啊，这个是佛在经上也经常劝导我们亲近善知识，啊，谁是我的善知识呢？我对他深信不疑，他说的话我完全依教奉行，这个人就是我的善知识。啊，所以我的善知识未必是你的善知识，你的善知识未必是他的善知识，所以善知识没有标准的，是个人，啊，对这个对方的信仰，从这里决定。所以我们在中国古籍里面看到，啊，你看这个五灯会员宗门的，啊，教下的也不例外，学人去参访一位善知识，那么借鉴谈了之后，啊，这个法师很可能就跟他说，你的语言不在我这里，你到某个地方去，你去亲近某一个人，你的语言在哪里？啊，他有这种本事，有这种能力，为什么说你的语言不在我这里，啊，在某人呢？其实中国文字记载简单，我们想象当中谈话哪里就谈那么几句话，啊，至少接见嘛也会有一两个小时嘛，那谈话内容很多嘛，那一定是那这寒暄起来一定问问你啊，你是哪里人啊，啊，你多大年岁呀，啊，你什么时候学佛的，你过去啊看过什么东西啊，啊，对于当代善知识啊，你最敬仰佩服的是哪个人呢？他的一说出来，他最敬仰最佩服的那个人跟你有缘，你到哪儿去？啊，不是有神通啊，啊，就是说你心目当中最佩服最敬仰的，你跟那个人学，你一定有成就。为什么？他说的话你百分之百的服从。如果不是最敬仰的这个老师说同样的话，你对他打折扣，你不能完全相信，啊，所以你就不能成就，啊，我们懂这个道理，善知识没有一定的因素，啊，在此，啊，我们要追随的就是自己心目当中的圣人，心目当中最敬仰的人， 啊，他说的话我都能做到，甚至于他自己做不到。啊，这个情形很多。啊，所以古人讲嘛，啊，亲出于懒，而慎于懒。啊，老师讲的没有错，老师没有做到，学生做到了，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。啊，中国古语常说，有状元的学生呢，没有听说有状元的老师。啊，状元的学生往往是个秀才，穷秀才。啊，他为什么教出的学生能中状元，自己一生啊，做穷秀才呢？他所说的没有做到，学生跟他学的都能做到，所以学生成就超过老师。这个事情古今中外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天台大师说的尤其好，能说不能行，过之思也。他说的一点不错，啊，他自己没做到，就是师老师啊，好老师啊，啊，能说又能行啊，过之宝也，啊，那是非常稀有的了。啊，天台大师这两句话说得好啊，啊，我们要知道。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不但能说，而且要能行。啊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个悲惨的时代呀。我们冷静观察这个社会，社会大众想些什么，说些什么，做的是什么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这个现象现在是加速度的在增长，加速度的在扩张，那后果是什么呢？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。这是一点迷信都没有啊！啊，我们是非常幸运的，真是无量劫来修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，我们在这个时代能遇到正法。只要我们建立五根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啊不会遭难。啊，大劫难来的时候，我们往生净土，随时可以去了。啊，肯定去得了啊。身留在这个世间，只为一桩事情。住持正法，啊，什么叫住持正法呢？依照正法修行，我活一天，我修一天，这叫住持正法。啊，弘扬正法，弘扬正法是教化众生。啊，我们住持也是弘扬，住持什么？是做出榜样给别人看。啊，至于做到的，做到就是断一切恶，行一切善。啊，善恶的标准，总的来说就是一十善一道。啊，佛给我们讲这部经，这部经很重要啊！啊，字字句句都要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行。 完全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。啊，我们的存心没有别的。啊，正道，念念不忘阿弥陀佛，念念不忘西方一真庄严。啊，这是我们正道，住到念念不忘苦难众生。啊，我们要为苦难众生做出一个好榜样，要做出来给他看。帮助他们觉悟，啊，这个做法就无量功德，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佛慧双修，啊，那个地方都是诸上善人聚会处，啊，上善决定是佛慧圆满具足。啊，我们做榜样给别人看，啊，教化一切大众，这是佛，佛的这一边的，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是定慧这一边的，啊，有福有定有慧，啊，这才能成就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